根据此前申报的信息显示，全新的哈弗 H 六长宽高分别是4600毫米、1860毫米、1720毫米，那轴距呢是为2680毫米。新车的尾部采用沿用的是哈弗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尾灯组的中央标识提升了一定的精致感，双边共两出排气的布局提升了一定的运动感。全新哈弗 H 六采用了横向线条丰富的中控台设计，左右贯穿的空调出风口由横向辐条组成，整体看来非常的前卫。同时呢，新车还配备了四辐式多功能方向盘、中控大屏、一键启动、电子手刹、T 型电子挡把等配置。动力方面，全新哈弗 H6 红标版车型提供的是一款 2.0T 的汽油发动机，并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那据参考此前的申报信息呢，最大功率呢为197马力。在2016年4月的北京车展上，哈弗曾经发布了哈弗 HB02 概念车，该车是为全新哈弗 H6 的雏形。此后该车的量产版以哈弗 F6 的申报信息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同一时间，哈弗还发布了广州车展版的全新 H6， 而真正的全新哈弗 H6 便是此前的哈弗 F6。 哈弗 H6 已经连续多年蝉联紧凑型 SUV 销量冠军这一宝座了。那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哈弗 H6 的总销量更是达到了58万辆，远超位列第二的宝骏560。此前亮相的全新哈弗 H6 基本沿用的是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同时内饰也更加富有设计感，电子挡把更是同级别罕见的配置了。不过全新的哈弗 H6 能否再次获得消费者的认可，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2016年本土品牌的异军突起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亮眼的销量数据增长背后，每家企业的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几家欢喜几家愁。那时候的大众集团的市场占有率高达24%，那时 PSA 发誓要占到8%的份额。长安的乘用车销量还没有一汽夏利高，而现在来看呢，虽然说都有些沧海桑田了，但是轨迹基本是如此。唯一有意外的是，没想到当时臃肿不堪的国企会有如上汽长安这样的佼佼者。如今上汽算是跻身了第一阵营，甚至跑赢了日系三大，长安和东风甩开了自己的外方合作伙伴，一路狂奔。长城吉利能和美国第二大 OEM 福特等量齐观，奇瑞和比亚迪更是令人意外又不意外的退了骑手的光环。上汽以明显的优势拔得头筹，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它包含了微面小王子50，同理长安也包含了一堆由微面升级来的平民版 MPV。 这个逻辑上来看呢，自主品牌的雄起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底层的需求，本身没错，只是需要尽快升级，包括品牌和利润率。长城吉利呢是民营车企的典范了，一个封闭一个开放，一个聚焦一个均衡，相应程序也都算成功。东风由借昔日的老二变成老五，好在没有沉沦下去。奇瑞和比亚迪则是另两个昔日英雄，未负先老尚能饭否呢？北汽广汽江淮代表北南中三个地方国企的奋斗史，个个也都是个性鲜明，但是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啦。今日长城汽车正式公布旗下首款插电式混动的 SUV 车型，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新车的每小时0到100千米的加速成绩仅为6.5秒。此外，在2020年，哈弗品牌计划产量要达到200万辆的年销量，并在短期内并不考虑推出轿车的产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活动中谈到了未来推出多功能的能源产品，其中首款采用插电式混动的 SUV 车型将于2017年下半年正式上市。这款车将拥有 6.5 秒的破百的加速成绩，不过它并未透露该车型的具体细节。根据目前长城旗下的产品规划来看呢，WEY 品牌曾发布了 W01 插电式混动概念版，未来不排除其量产版将是长城旗下首款的纯电动 SUV。此外，哈弗和 WEY 两大品牌将继续深耕 SUV 细分市场，计划到2020年，哈弗品牌将突破200万辆，届时旗下的车型将配置高速自动驾驶系统。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一起听首歌吧。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Every time I see you pass in my homeroom class, makes my heart beat fast. I've tried to paint you twice, but I see you roll your eyes. Wish I could make it real, but your lips are sealed. That ain't no big deal, 'cause I know you really want me. I hear your friends talk about me. So why you trying to do without me? When you got me, when you got me, Julia, I think you're fine. You really blow my mind. Maybe someday you'll make it run away.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 wanna be your Romeo. Hey, Juliet. Hey, Juliet. Hey, Juliet. You got me on my knees, begging please, baby, please. Got my best DJ on the radio waves saying, Juliet, what are you doing between? Too far to turn around, so I wanna stand my ground. Give me just a little bit of hope with a smile or a glanc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cause I know you really want me. Happy end. is a happy end. Come and give me your hand. I'll take you far away.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I now feel,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大家好，我是心情，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近日，比亚迪正式发布了比亚迪唐100车型，新车命名方式与秦100相同，同样是在纯电动模式下，续航达到100千米。新车将更换新的汉字唐 logo， 同时新车将增加七座版的车型供消费者选择。那比亚迪唐100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改进，前脸部分改装换全新的唐字 logo， 并在发动机的舱盖上增加了类似散热口的装饰。内饰部分呢，新车整体的内饰风格与现款保持一致，将采用全新样式的平底方向盘，方向盘多功能，按键布局也有所变化，并将中央 logo 改字为汉字唐。新车还新增了三排座椅，采用七座布局，可以实现多种座椅的布局，大大增加了实用性。在配置方面，新车有了不小的进步，将配置电动尾门、全景天窗、 PM2.5 滤镜系统、前排座椅通风加热等舒适性功能。而在安全配置上，新车也增加了自适应巡航、盲区预警、全车360度影像功能等。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205马力，峰值扭矩是320牛米，每小时0到100的加速时间依然是4.9秒。同时新车更换了全新的3元锂电池，使得续航里程提高了100千米。近日，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公布了别克新君越的碰撞成绩。这款车呢，在各项碰撞成绩中都表现得不错，但是由于在灯光测试中表现不佳，而于2017年度 IHS Top Safety Pack 顶级安全评价失之交臂。从整体的碰撞成绩来看呢，全新的君越在40%-25%正面偏置碰撞、斜面碰撞和车顶抗压强度、头枕座椅等方面均获得了优秀的成绩，总体来说算是在耐撞性方面表现得不错。 在碰撞避免和缓解方面呢，首先这款车配备的是自动刹车系统、前方碰撞预警系统等，在安全配置方面获得了优秀的成绩。不过在灯光的测试中，这款车的近光灯在直行和左转的时候照明表现不佳，所以获得了差评。另外在儿童座椅的使用评分上，由于安装存在不便获得了中评价。综合下来，这款车仅获得了优级评价，与优加失之交臂。美国 IHS 碰撞测试是全国诸多安全碰撞测试中最为严格的一个，通过不断增加碰撞的测试项目，还原车辆发生事故后最真实的情况，并向消费者提供新车的碰撞安全指数。同时这些成绩也值得厂家更加关注新车的安全性并加以改造。今日宝骏全新的小型 SUV 宝骏510将在深圳正式上市。据悉新车将推出搭载 1.5L 加 6MT 动力总成的共计三款车型，预计售价区间呢为 5.98 到 7.58 万元。和宝骏之前推出的几款 SUV 的车型不同，全新的宝骏510在外观上表现得非常有个性，主打年轻时尚的设计风格，造型很吸引眼球。前脸大尺寸前进气格栅采用多边形的设计，细长条的 LED 日间行车灯相当有科技感，整个脸的横向张力很强。宝骏510将前大灯、转向灯和雾灯融为一体，放置在保险杠两侧，设计也很大胆的。那宝骏510的外部长宽高分别为4200毫米、1740毫米，轴距呢为2550毫米。侧面的线条轮廓比较高挑，很有 SUV 的活力，车尾造型简洁层次分明，回旋标式车尾灯设计也很别致。同时后保险杠的银色护板拥有两块黑色流控，营造出了双边共两出示排气的效果。内饰方面，宝骏510的中控台造型设计清晰简洁，时尚感强，运用了缝线工艺和皮革材质，结合平底式多功能方向盘、8英寸悬浮式中控大屏，富有活力的橙色皮革座椅，使宝骏510的内饰整体设计非常具有档次感，符合年轻人消费群体的审美。配置方面，根据车型的不同，新车提供了胎压监测、外后视镜电加热电折叠、电动调节座椅、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全景天窗、自动空调、车身稳定系统、倒车影像、前排侧气囊等配置。动力方面，宝骏510搭载的是一台 1.5L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12马力，峰值扭矩呢为147牛米。传动系统目前仅匹配了一款6速手动变速箱。选驾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取车方式为前置前驱。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让我们来一起听首歌吧。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 3，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车型定位和用户用车的需求呢，目前在不断的细化，催生出了很多更加细分的汽车市场。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自主品牌而言更为明显的众多小型的 SUV 和紧凑型的 SUV 的出现，也能说明一切。另外，10万内以内的家用 MPV 市场在这两年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空间高配置是自主 MPV 的显著特点，每一款车型都有着极高的性价比。如果以销量和口碑来看，宝骏730有着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但又有一款全新的车型比速 M3 强势杀入，大有成为爆款车型的潜质。那在面对前辈宝骏730的时候，比速 M3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今天我们就来选择这两款价位相似的车型进行对比，它们分别是比速 M3 1.5L 尊享型和宝骏730 1.5L 首度豪华型七座。那这两款车的发动机的排量是一致，都搭载了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并且匹配的都是无档手动变速器。比速 M3 1.5L 尊享型的指导价格是7.79万，所以目前呢没有终端的现金优惠，而宝骏730 1.5L 首动豪华型七座指导价格呢是8.28万，市场优惠呢大概在5000元左右。这样一算，两款车的售价基本是一致的。外观上的对比呢，比速 M3 更有潮流感，而宝骏730呢更加的中庸一点。两款车的前脸设计风格迥异，比速 M3 的线条感更加的强烈，鱼纹式中网很有设计，而宝骏730的前脸设计则是中规中矩了。两款呢都采用了卤素光源，而且都配有日间的行车灯，不过比速 M3 还多出了自动头光的配置。车侧的外观细节对比，两款的后视镜面积都是比较大的，比速 M3 配有无钥匙进入系统，而宝骏730呢则是没有这项配置。两车的车尾造型都很有特点，也都是前大灯设计相呼应的，而 M3 拥有的是前后驻车雷达，730则仅有后驻车雷达。 在外形的设计方面，两车的风格差异还是很大的，比速 M3 在几处的细节方面设计都更加的具有时尚感，而且更显潮流。而宝骏730呢，整体则采用了十分稳重的风格。另外由于尺寸的优势比较大，所以从视觉上来看呢，比速 M3 的车身更宽也更修长。在内饰设计风格而言，比速 M3 全黑的内饰色调彰显了一部分运动商务的气息，而宝骏730呢则还是以家用温馨为主。当然两车的实用性都是比较值得肯定的。比速 M3 和宝骏730的内饰都采用了经典的 T 字型中控台设置，整体的质感都不错。 M3 的黑色内饰风格更显得运动，而730的米色内饰更加的温馨。驾驶员的操控区对比，比速 M3 的仪表盘呢为三圆形的设计，相比宝骏的730，它的油量和水温显示被独立了出来。多功能的方向盘整体造型相似，并都支持上下调节，大灯高度调节和车身稳定系统也都是配备的，比较实用。中控操作区的对比，比速 M3 中控大屏幕的尺寸达到了10英寸，功能和显示也都比较的优异。而730尽管屏幕尺寸呢为8英寸，但显示风格和操作流畅度也不落下风。手动空调区域都是简单布局，不过730还是额外多了一块显示屏，用于显示风量和模式等。两款车都具备有电动天窗。除了配色方案的不同，两车在车内的最大不同还是在配置的差异。比速 M3 作为后者来说，配置上毫不吝啬。空间动力对比，动力相差不大，比速 M3 的空间更加灵活，大空间和乘坐舒适性向来是 MPV 的车型强项。比速 M3 的车身尺寸和空间的灵活性要稍强于宝骏730。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座椅的比对。比速 M3 的座椅采用的是皮质织物混合的材质，而宝骏730的座椅呢为仿皮材质。虽然两车的座椅调节都为手动模式，但是比速 M3 的驾驶可以选装电动调节。两款车的座椅布局都采用了2+2+3的形式，独立设计可以移动，而且靠背角度也可以调节，比较有舒适性。在储物方面呢，两者也有些差异。比速 M3 的中央扶手箱开口更大，而前排的杯架比宝骏730多出一个。比速 M3 的前车小储物格多达了26处，这也是它的一大优势。比速 M3 和宝骏730的动力系统方面表现基本一致，都是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加五档手动变速器的动力组合，而且动力输出水平也十分的相近。来，让我们看看悬挂对比。比速 M3 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后拖曳臂式非独立悬挂；宝骏730则为前麦弗逊式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比速 M3 在配置的方面明显很有优势，同价位下超出了730很多。而且后备箱的650升常规容积也是同样有着绝对的优势。而宝骏730的内饰设计风格偏向于家用，而且凭借着入市较早的优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有着不错的市场口碑。售价方面差异很小，两款车都有着很强的对比性。比速 M3 推出的时间呢要晚于宝骏730，那从它的定位以及各种配置方面来看呢，带有见贤思齐的姿态，设计理念上也加入了更多符合潮流的时尚元素，而配置也更加的丰富，并且空间灵活性也有着不少的优势。想做国民 MPV 就必须均衡各个方面的表现，价格、配置、定位、空间等等。通过今天的对比，不知道您会选择哪款车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来一起听首歌吧。 As a fox, as strong as an ox, as fast as a hare, as brave as a bear, as free as a bird, as neat as a word, as quiet as a mouse, as big as a house. As mean as a wolf, as sharp as a tooth, as deep as a bite, as dark as the night, as sweet as a song, as right as a wrong, as long as a road, as ugly as a toad, as pretty as a picture hanging from a fixture, strong like a family, strong as I wanna be, bright as day, as light as plane, as hard as nails, as grand as a whale. warm as the sun, as silly as fun, as cool as a tree, as scary as the sea, as hot as fire, cold as ice, sweet as sugar and everything nice. As old as time, as straight as a line, as royal as a queen, as buzzed as a bee, as stealth as a tiger, smooth as a glider, pure as a melody, pure as I wanna be. Silence, I can hear you, but I'm afraid to be near you,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Somewhere in the desert, there's a forest and an acre before us, but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but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gain, I lost my strength completely. Oh, be near me, tired old mare, with the wind in your hair. Amethyst and flowers on the table. Is it real or a fable? I suppose a friend is a friend, and we all know how this will end. Chimney swift that finds me, be my keeper, silhouette of a sea eater. What is that song you sing for the dead? What is that song you sing for the dead? I see the signal searchlight strike me in the window of my room. Well, I got nothing to prove. Well, I got nothing to prove.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送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星星车帮。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如果夫妻两个人都会开车的话，那车上必会有反目成仇的时候。反目成仇的原因大概十有八九是其中一个人话太多，对开车的那个开启唠叨模式，说着说着就把开车的人说急眼了。夫妻是开车出行最常见的组合了，但又是最容易在车上互相伤害的冤家对头。现在新流行了一个词，叫做后座驾驶者。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上怎么能开车呢？办法就是开启语音控制模式，控制指挥坐在那个驾驶座上的人。当然这个词呢也算是比喻，会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发号施令的人。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已经恍然大悟了，并激动地指出自己的老婆和老公就是那种讨人嫌招人烦的后座驾驶者。这种人啊，总是忍不住去批评开车的人的技术，哎，你开快点，没见路上就你一个人开车慢慢吞吞的吗？或者是会说一些老在一个车道上开，你是不是傻，没见过这个车道速度这么快吗？起步起步，没看见绿灯早亮了吗？拐弯也不看着点，没看见那个骑电动车的冲过来了。哎呀，据统计啊，这后座的驾驶者的批评最多的就是速度，总认为开车的人速度控制的不合理，这车开的该快不快，该慢不慢。其次呢是路线的选择，认为开车的人不会选择合适的车道和合适的开车路线。后座驾驶者还是觉得开车的那个人的驾驶技术不如自己，老想控制对方按自己的想象中的方式去开车。要是关系不太密切的人在开车，可能心里不以为然，还不好意思说出来。但如果是自己的老公老婆开车，那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批评驾驶技术的话脱口而出。其实少说几句，开车的那位可能还能忍，麻烦在于坐在旁边的这位时不时的点评一句，一路上唠叨总在耳边，听着听着开车的人火气就冒上来了。我开了这么多年的车还不是好好的，用你多嘴吗？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吧。后座驾驶者引发的车内冲突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据英国一项调查显示，大约1/7%14%的车祸都是后座驾驶者对开车人有干扰的原因。在成熟的汽车社会中，爱充当后座驾驶者的除了夫妻还有父母。西方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很长，几代人都开车，很多人在开车时还必须忍受父母的唠叨。中国的情况呢就有所不同，很多开车的人的父母不会开车，所以不会发表太多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后座驾驶者数量会少，因为中国人开车的时候常常是与亲朋好友结伴而行，如果碰上个自以为是的老司机，时不时的点你几句也是够让人恼火的。后座驾驶者非常讨人嫌， 但有意思的是，每个会开车的人都会充当后座驾驶者的潜质。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人会承认自己忍不住地评论别人的驾驶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建议大家要学会当一个安静的乘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开车习惯，别总想着让人家按你的套路来嘛。如果感觉开车的人驾驶技术确实不行，那就别坐他的车。要不啊，您就干脆取而代之，自己坐在驾驶座上。上车请闭嘴，这是一个有素质的乘客基本修养。除非你确实看到了一个开车人在没有注意到危险的情况下需要及时提醒，否则就老老实实的坐着，要聊天就该聊些愉快的话题，别老忍不住去批评人家的驾驶水平。那么当我们碰上那些指手画脚的后座驾驶者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是你的老婆或老公，这事儿呢就比较难办了，因为你根本 hold 不住他，吵起架来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负责。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自己的修养，把一切唠叨当春风过耳，用强大的念力控制自己内心的波澜不惊。如果是别的亲戚朋友啊，就要辨别一下了，觉得是有用的建议那就择其善者而从之吧。如果全是废话，那咱们就干脆靠边停车，礼貌地问一句，要不您来开。最近有很多朋友问啊，这个汽车车灯为什么会在天黑或照明不好的情况下自动亮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牵扯到汽车传感器的一些小知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环境光亮的感知呢，是由集成在内后视镜背后的环境光亮度感知传感器完成的。实际上它通常集成在雨量传感器中，而雨量的传感器呢，是自动雨刷系统的核心传感器。那雨量传感器是怎么回事呢？它是通过发光二极管主动发射光线至玻璃，然后用光感知传感器来传感是否有雨滴积累在玻璃上，减弱反射光量来感知雨量的。可能有的人还会问了，那有的车型除了自动大灯开启功能之外呢，还有自动远近灯光的切换功能，这个功能又是如何实现的呢？由于自动远近光源切换需要知道来车光亮的具体位置来判断切换的时机，因此传感器也应对更加细致和复杂。这项功能通常是通过基于摄像头的驾驶辅助模块来完成的。这种传感器的核心部件就是摄像头，安装位置也在内后视镜的背后。不过这种驾驶辅助模块通常与雨量传感器是独立分开来的。这种传感器除了一般的远近灯光切换的功能之外，还会集成车道切离预警、行人保护、碰撞预警或交通标志识别等功能。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下期时间再见吧，拜拜。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kinned our hearts and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sky. Now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pretty girl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 You tried to teach me right from wrong. Too much wine and too much song. Wonder how I got along. Goodbye, Papa,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little children everywhere, when you see them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